美德传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殿，飞过西山映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踏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旁耳边，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下午仍然是以晴为主的天气，光照充足，气温继续回升，最高气温可以达到8度左右，比较适宜大家在户外活动。只是空气干燥，森林火险仍处于橙色预警当中，请注意防火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8度，最小相对湿度 1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间4级，最低气温-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宝枪将张兴祖大战坨坨，这老坨坨一听说这个年轻人使的这条宝枪名字叫八宝脱龙，把他吓得就吸了一口冷气。哎呀，按说不好，我要倒霉。这话从何说起呢？原来在坨坨学艺的那时候，他的老师是北蒙金马城护国金刚佛，那时候就跟他说过，说徒儿啊，现在你四宝护身，超号叫四宝将军，特别是你掌中的九凤朝阳刀，为师传授的能耐所向无敌，可有一样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好汉背后还有好汉，你别觉着你有这口宝刀就纵横于天下，倘若到了中原，你要发现使八宝脱龙枪的，那可是你的硬敌，孩子你千万要多加谨慎。坨坨呢把这话就记在心里头了，可自从来到中原几十年来，久历疆场，大战小战打了多少战，没遇上使这种枪的，没想到老了老了，在良乡县遇上使这种枪的了，老坨坨这个心里就别扭，所以他大吃了一惊，心中暗自思想，这怎么办，师父的话就在耳边，我是听还是不听，再低头看了看自己，胡须洁白呀，80多岁的人了。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今天又遇上了硬敌，我是打还是不打呢？有心不打，按老师吩咐的退归林下，辞官不做，见好就收， 可又一想，不行，抗旨不遵就有掉头之罪，两军阵前微缩不前，那将士们怎么能拼命？再又说回来了，这些天下的反叛全集中到梁乡县，难道说我就敞开口让他们跑了吗？想到这，他又看看张兴祖，满打满算是20来岁一个小娃娃，你纵然使八宝屠龙枪，你的招数未必就比我高，万里有个一，我把你赢了，这条宝枪落到我的手里头，我既有宝刀又有宝枪，岂不纵横天下，没有后顾之忧了吗？哎，妥妥想来想去，拿定主意，还是一个字儿，拼。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，把他师父的话扔在九霄云外。想罢多时，老头子把眼睛一瞪，哈哈哈哈，娃娃，既然不肯通报名姓，容老父将你拿货飞行拷问，看你说也不说，找找。催马抡刀，力劈华山，奔宝枪将就砍。张兴祖呢，那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。年轻的人都有个虎视劲儿，刚跟金眼雕岳伦学的好能耐，他怕什么呢？再看小英雄前后腕子一伸手，嗨，使了个举火烧天往北招架，宝刀宝枪二次碰在一处，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啪，二马盘魂，刀枪并举，两个人就拼上了。一老一少打的这个好看，不管是北蒙压阵的镇官，也不管都督平长，还是天下港口的举子，人们看的眼都发了直了。武大爷手擎双钩看着，心说这孩子行啊，他是谁呢？这条枪果然有独到之处，怎见得呢？就见这条宝枪一扎眉毛，二分心，三扎软肋，四撩阴，五扎怪蟒窜当走，六扎战马惊鬼神，那真是窝挑盖打扎，滑拿崩把呀，神出鬼没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。可再看坨坨，众人也不住的赞成，那叫80多岁的老人了，一般的人走路都费劲，何况是顶盔冠甲在两军阵拼命呢？这口九凤刀上下翻飞，光滑缭绕，不亚如刮风相仿。那也就是张兴祖，换个第二人还真盯不住。一眨眼的功夫，50个回合过去了，两个人没有分出输赢胜败。小将军张兴祖暗自着急，心说话，这个老东西真不好调理啊，难道一说我这大话白吹了不成？二母子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我大哥金眼雕岳伦交给我绝命三枪，实在不行，何不用绝招胜他？对，想着这，两匹马刚一翻回来，他跟坨坨马打了对头。没等坨坨使招呢，张兴祖手疾眼快，哎，一扎眉毛，二分心呢，叫盖顶三枪，啪啪啪，奔老坨坨就下了死手了。 坨坨一看大枪奔梗嗓扎呢，脑袋瓜子一拨了，哎，往旁边一闪身，闪的倒是挺快，倒了霉了。因为这老坨坨是北蒙人的装束，耳朵上戴着大环子，那金环足有烧饼大小，这玩意儿扑扑棱棱害事。这一枪虽然没扎在脖子上头，正好那枪尖在环子那穿过去了，哧溜把环子给穿上。可张兴祖往怀里这一带可了不得了，咔嚓一声把金环拽掉，把老坨坨的耳朵给拽豁了。父精母血能说不疼吗？把个坨坨疼的哎呀，单手轻刀，用一只手捂耳朵，鲜血把衣领子都染红了。可是两个人骑马打仗，不能像骑板凳那样不动狠，这马是活的。老坨坨腰里头一闪进，这马往前一窜，正好二马一错蹬，张兴祖啪把大枪使了个怀中抱月，紧跟着使了个野马分鬃式，人往前去，枪往后扎。这一招就是北霸棉丝枪与众而不同的，也不用眼睛看，这枪就奔后心扎来了。坨坨感觉到背后一阵凉风，觉着不好，身子往旁边一拧。就得说坨坨身子骨挺快，要不就给扎个透心凉。尽管他躲得快，也没躲利索，这一枪在软肋就穿上了，把个坨坨疼的哎呦一声，在马上摘两摘，摇两摇，好悬没掉下去。张兴祖啊，头一回使这种招数，不太成熟，心里头一着急，这枪扎的不太准，在左肋下是皮里肉外给挑了这么一下子，划了一扎多长一个口子。哎呀，小英雄一看没扎死坨坨，觉着后悔，这，哎呀，往里那么一扎，我就把他扎死了，怎么扎错了呢？哎，他还觉着不满意。老坨坨是败阵而走，张兴祖催马腰枪是紧追不舍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老坨坨的二徒弟银甲太岁张九成，两军阵的事情张九成看得十分清楚，心中暗自着急，不住地咬牙，心说：孩子，儿子，你是我祖宗啊，你可要了咱家的命了，你把你爷爷给挑了，这将来要查出来，把咱们家祖坟都得刨了。他是有苦难言，这阵一看师傅败起来了，张九成也有个心眼儿，赶紧催马摇方天画戟，赶奔两军阵，大喊了一声：呆，师傅不要担惊害怕，小孽障不要发威撒野，某家张九成到了。哇，他让过坨坨，把张兴祖给拦住了。张兴祖抬头一瞅，这啊，爹在这儿呢。但是他心眼多多呀，当着天下的人能敢承认是他爹吗？他也知道后果是严重的，刚然一打愣神。张兴祖怕孩子年轻，把话说走了嘴，先把眼一瞪，呸，哪里来的狂徒，你这么点就不学好，敢伤国家的态势，荣某家把你拿住严刑拷问，问问你爹是谁。 非把你们一家子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不可。张九成说这话当然是假的，嘴里头说着，掌中晃动方天画戟，跟张兴祖就站在一处，他们俩就打是假打假战，但是外人可看不出来。等马离得近了，张九成低低的声音：“孩儿啊，你是我小祖宗啊，你可要了我的命了。”说着用眼神一领，那个意思你还不快跑，你在这等什么？张兴祖明白他爹的意思了，虚晃了一枪，一拨马跳出圈外。对面的来将，你是谁呀？小爷爷不惜的跟你动手，妥妥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何况是你呢？你个无名的小辈，告诉你，我现在还有点闲事没办，等办完了回来再找你算账。小爷走了，拨马就跑。张九成心里这个骂呀，心说你在我的面前称爷道祖啊，娃娃你等将来我跟你再算账。现在假戏得真唱啊，张九成能放他走吗？催马摇戟在后头是紧紧的追赶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爷俩一先一后就奔了东北方向。前面有一片树林啊，张兴祖催马先进了树林，看看离着两军阵前也远了，这才把马匹带住，飞身跳下战马，戳枪将马拴好，把头上的汗擦擦，正盔斗甲在这等他爹爹。时间不大，张九成就赶到了。张九成也看看四外无人，从马上跳下来，戳脊拴马，把张九成可气坏了，不容分说来到张兴祖的面前，把手扬起来，啪啪给来俩嘴巴。好孩子，临行之时为父怎么样告诉你的，让你早早赶奔泗水关闭门家中一待，孝顺你的祖母跟你的母亲，千万别给我惹祸呀。你怎么没走啊？谁让你在梁前县之待着？谁让你在梁军阵前玩命？哪一个叫你占你的师爷？啊，你想没想是什么后果？咱们一家人都得命丧你手。你哪是我儿子，分明咱们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你是咱们老张家的催命鬼呀！我先宰了你。张九成等说的是一阵崩狂，擦呢把方身宝剑拽出来，奔张兴祖便砍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是父子啊。张兴祖那个人受过教育，他知道在父亲面前应当怎么办事儿。他一看把他爹气坏了，张兴祖双脚点地，扑通跪下了：“爹，你杀吧！”小英雄把眼一闭，把脖子一探，连动也没动。张兴祖的宝剑围着儿子的脖子转了两圈，也没忍得下手。虎毒还不吃子呢，何况是张九成？儿子要进行反抗，他就真砍了。一看儿子没动，他反倒手下不去了。这低头再一看，张兴祖哭了，那眼泪一双一对滴滴答答掉到地下。张九成往后一退：“冤家，你还委屈吗？我杀的你去吗？”张兴祖把头抬起来：“爹，你允许我说话不？”我说完了， 您把我杀了，我死而无怨。那你就说吧，爹爹。哎，您看见没看见？现在是什么世道？我不管你什么侯爷不侯爷的啊，你保的是昏君元顺帝呀。这个元顺帝他是什么东西？他比历史上的周幽王、隋炀帝，比这些昏君呢还昏着十倍呀！啊，身居后宫，不理朝政，国政日非，奸臣党道，普天下老百姓饿死有多少？制定了多少不合理的制度？真是天仇人怨，民不聊生。爹，您是当官的，您知道在背后有多少人骂您呢？有多少人骂咱们家呀？啊，我这些话都不乐意跟您说呀。放下远的不说，咱说近的。元顺帝跟坨坨最近利用考状元为名，暗中定下十条绝户计。爹，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呀。虽然你没制定这个事儿，但是你也参与了这个事儿，你是帮虎吃食。魏松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，你心里就受之无愧吗？你就觉着理直气壮吗？自从那一天您跟孩儿说了之后，我怎么想怎么这个事儿缺德。我是中原大国的人，我不能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。您说我是老张家的催命鬼，我不这么看。我说我是咱们老张家的恩人，我打算多少做点有德的事儿，多少救出点人来，将来给咱们父子留一条后路，这有什么不对？爹爹，您不容孩儿分说，举剑就砍。爹，您砍吧，纵然我死在九泉之下，我也对得起祖宗，也对得起我的良心，也对得起中原大国的黎民。张兴祖话说的可不多呀，但是每一句话都刺痛了张九成的心。别看张九成保的是元顺帝，给元朝当的是官儿，对元顺帝这种倒行逆施他也不满意。不过自己掌中无权，说话不算呢，又本着过去那么个旧的思想，三纲五常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，夫为妻纲，哎，不管你怎么不对，我也得保你。哎，张九成是本着这么个思想，但是好与坏他心里明白。没想到十几岁的儿子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当爹的觉着没亏吗？因此他手腕的一软，宝剑就搭了下来。这个，哎，张兴祖一看有门啊，胆子更壮。爹，再说这么一句话，君不正，臣不忠，臣投外国，父不正，子不孝，各奔他乡。爹，你好好看看，现在反了十八路反王，64路烟尘，72家英雄好汉，大元朝的江山完了，气数尽了，不亚如风口之灯，不愁再微微尽灭，哪股风大就把它吹灭了。这个无道的昏君，这个腐败的朝廷，您保他干什么？不如听孩儿的，辞官不做，退归原籍，咱们爷俩手拉着手，干脆挑起大旗，咱也反了就得了。张九成大喝了一声：胡说！兴祖啊，就算你说的对，这种话只能对我讲，不能对第二个人说，赶紧逃命去吧。